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首先来关注的是2018年的春风行动。什么是春风行动呢？春风行动就是帮助有就业意愿的朋友们在过完春节之后啊，马上找到工作机会。那最近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还有市总工会、市妇女联合会，启动了2018年春风行动专项活动。那今年的主题主要是面向有转移就业意愿、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本地区低收入农户劳动者等重点就业困难人员，对他们进行集中帮扶。此外呢，还开通了百姓就业超市，这是一个网站。那么各个区啊，依托线上的百姓就业超市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个人求职、单位招聘、职业培训、创业指导等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信息，开展线上的精准招聘、就业指导、用人指导的服务。另外呢，全市的各个地区还要结合实际，利用赶集日、流动市场等，组织开展小型的精品专项招聘会，把这种就业的服务啊推到街道、乡镇、社区、农村，把岗位的信息啊送到服务对象的身边和手中，让他们就近稳定就业。应该说每年的春风行动啊，都让不少的人找到了新的工作，也给不少的单位啊解决了用工的困难。我们也希望今年的春风行动能够让劳动者、能够让用人单位如沐春风。其实北京的各个方向的平稳有序的发展也离不开啊全国各地在京就业的这样一些朋友的付出。那么在春节期间，有一大批家政员啊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过节啊，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寻觅家政员。那么回家之后的家政员什么时候返京，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话题。就此呢，我们也采访了一家家政公司的负责人，北京太微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南彪，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这回家过年的家政员什么时候回来呢。 在这个行业，如果说做的年头相对比较多，比如说从事过5-6年的这一种的话，我认为80%人都会回来， 就是时间越长越稳定。 对， 一般什么时候回来呢？ 基本上应该是从初六开始就开始返京了，正月15，16、17，基本上这三天基本上就回来的都差不多了。 也就是过了元宵节，大批的家政员就应该回北京了。 是， 整体的人数还是跟节前比有所下降的，是吧？那还应该是一个供需矛盾稍有紧张的一个局面。 对，感觉今年比前几年稍微有点紧张。对对对。因为往年呢，基本上过了元旦以后啊，很多不同其他行业的，比如说其他的服务行业，可能会转到家政行业里面来。那么今年也是